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北京城市广播。气象服务。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偏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3度。明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0度。今天夜间最低气温-3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0度。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楼市好声音》重播版。 买房、卖房、租房、选房，一切不会再迷茫。 哦，真的吗？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，最权威的房产行情，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，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。 这么好，留个联系方式呗。 打开收音机，锁定 FM 107.3，每天下午2:30，主持人高燕、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。 楼市好声音，让您的生活更惬意。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！如果您想装修，不知道怎么设计，不知道怎么选主材，又怕有什么陷阱，没关系，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，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，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。报名方式，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，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，等你哦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。那我们的嘉宾呢，是来自于康宝电器的智利。智利你好。 主持人好，大家下午好。 那装修呢是一个挺大的话题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聚焦到厨房啊这个领地当中来。其实说到在装修过程当中的各个区域呢，都有它自己的特点。 对， 那厨房呢也不例外哈。 对， 而且现在呢，人们对于厨房啊、卫生间啊这方面的装修呢，也是非常讲究的。 是的，是的，没错。厨房的话，一般装修厨房、卫生间是要占到家里的这个开销，包括精力的话要一大半啊。这两个属于重点，一个卫生间，一个厨房，这是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地方。 是的，虽然说这些空间呢相对比较私密一些哈，但是呢，要想提高品质，这两个空间一定要呢这个非常精致哈。 对， 装修要特别的在意。 对，而且这两个地方我觉得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。必须要专业。 没错没错， 才能 强调专业啊。 对对对对。 好的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既然呢说厨房这点事儿哈，那如果大家在于这个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，别忘了哈，上公众微信平台，咱们互相进行交流。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，安居好声音，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，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啊。那么首先呢，咱们先说一说这个厨房装修哈。我觉得在厨房装修，当然新房除外哈，它各方面的布局可能还行，大小也比较适中。往往在二手房的时候呢，大家在装修厨房的时候，首先面临的就是拆改。 对，拆改，拆改的时候水电、墙面啊，这一块要一定要很注意。水电的设计啊，是吧？这一块要 水电气。 对对对对 啊， 对。 那在厨房哈，咱们分门别类的说，这个水电气的改造应该注意些什么呢？ 厨房水电改造，首先我觉得你拿到房子之后，有的是新房子是吧？可能就是一些墙皮你要拆掉就行了。但老房子的话，你要拆除，拆除的过程当中你要注意一些之前的老管路啊，包括老水电有一些不合理的，之前的房屋